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60集，趣事儿。众人都奇怪，为什么天尊知道找不到？ 那林子是不是都是淡紫色的雪松啊？ 嗯。 我就说嘛，走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林子颜色怪怪的。那个林子里边啊，机关重重，没有十足把握，不要冒险进去。 包拯觉得有道理，就算是邹良，那也是赵家军的左翼大将军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太不划算了，还是小心为妙。 可惜那老鬼不在，不然放他进去最合适。 外公？ 嗯，他还没到吗？没理由啊，比我早出门。 我外公跟你一起来的呀。 他比我早出门，他早晨走的，我晚上走的，可能他迷路了。 天尊话说完，众人都鄙视地看他。 你跑去魔宫了？ 忘记了。 天尊眨眨眼，仰起头，摸了摸鼻子眼珠子看一旁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所谓的不会骗人就是这个样子。 你和英侯失散多少天了？ 三四天的样子。 三天四天？ 三天半。 白玉堂接着问，说实话他也只有对着天尊有那么好耐性，换第二个早被他踩死了。天尊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伸手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样东西来，塞给白玉堂。白玉堂接过来一看，是好大的一颗雪燕珠，晶莹透亮。小四子过去双手捧着看里边的雪花。 哇，这颗好大！ 哪来的？ 在路边买的，可便宜了，就500两。 天尊话出口，就听众人倒抽了口冷气。 那卖珠子的老头跟我说啊，这是价值连城雪眼珠，能治双目失明的。为师零花钱用完了。 白玉堂无奈掏出钱袋给他，并且警告他别再买珠子了，不管什么珠子。天尊扁嘴，说身上脏了要洗澡，小四子带他去房里。白玉堂看了看手里的雪眼珠，哭笑不得。 哎呀，天尊被人骗了，这雪燕珠10两银子就买到了呀，看来圣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呀。 白玉堂默默摇头，天尊什么时候不糊涂？算了算，修墙、陪澡堂子被踹坏的门和那几个摔坏的泡澡客的医药费，再加上这颗假的雪燕珠，白玉堂都觉得自己败家。 天尊每个月花费肯定高过小五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啊，对了，小五晚上要吃鸡啊。 小五似乎已经听得懂鸡是代表什么，舔着嘴巴直甩尾巴。庞吉看了看包拯， 这算是吃定白玉堂了。这位大少爷吃饱了撑的陪着你们来查案，又出钱又出力。 都说了你不懂，我开封府有猫，有猫万事足。 众人吃完了饭，天尊也洗好澡了，穿了一件白玉堂的衣服就晃悠出来了，一头银色的长发还微湿披散着，靠在屋檐下的一张藤榻上，手里一壶茶，悠然地看着天上落下来的雪花。展昭见白玉堂没在，估计他出去给天尊闯的祸付钱去了，就搬了张凳子走到天尊旁边坐下。小四子在一旁给小五梳毛。 天尊。 展昭坐在天尊旁边给他剥了个橘子。亳州府一带的蜜橘非常甜，而且有个吃法， 先冻一碗，冻得橘子石头那么硬邦邦的，再放到热水里一烫，橘子皮只要轻轻一抽就全剥掉了，里面的橘瓤酥甜软嫩，非常可口。天尊见展昭无事献殷勤，知道他有什么想打听。 想问什么？ 白玉堂小时候啥样子呀？有没有什么趣事啊？ 小四子赶忙抬起头，表示他也想听。 多了，这些我都记着呢，没忘记，没准想起来啊，可好玩了。 展昭失笑，也难为天尊了，毕竟活了100多岁，要记住那么多东西，还要在脑袋里腾出个地方专门放白玉堂小时候的记忆。 哎呀，玉堂小时候啊真可爱呀，哎呀，那简直是个瓷偶娃娃，可爱到没天理那样的。 趣事呢？ 嘿嘿嘿，玉堂跟小四子一样大那会儿，就是4岁半那会儿啊，有一天他跑进来，手里抱着个黄不拉几毛茸茸的小动物，跟我说捡到了一条小狗。 原来白玉堂也有捡小狗那会儿啊。 不过我看着好像不太像狗啊，他举到我面前，我就看到个尖尖的鼻子，随后那小狗噗的一声放了个极臭极臭的屁，玉堂已经一屁墩坐在雪地里了。 啊，狗狗放了那么大的屁啊。 哪里是狗啊，那是黄鼠狼。 天尊话说完，展昭噗一声乐了，小四子也乐得直颤。 白白小时候连黄鼠狼和狗狗都分不清楚啊。 难怪他看到开封府的阿黄都避着走，我还以为他讨厌狗呢，原来是怕人家放屁啊。哎，还有呢？ 再稍大一点呢，5岁那年吧，小时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就是特别认真，懂？ 展昭点点头，小四子也点点头。的确，有时候别人觉得白玉堂没表情或者不理人，其实某方面来说他是太认真。比如说，很多时候跟他讲个笑话，他会当真的听，然后觉得很费解，这个时候看着特无趣。不过展昭倒是觉得特别有趣，估计小时候这股子轴劲还强呢。 那年下的雪特别特别大，玉堂在雪地里练功，我就突然问他，你怎么跟别的小孩不一样啊？下雪了呀，我们打雪仗吧。玉堂小时候就特别鄙视我，横了我一眼，说我幼稚。 5岁说你幼稚啊？尊尊，你那时候几岁啊？ 100吧，忘记了。 展昭和小四子闻言都哭笑不得。 后来呢，我不甘心，又戳戳他，下雪了，堆个雪人玩吗？那死小孩竟然说，天天下雪，你又不记得了，一点都不可爱，不是，是样子外貌非常非常可爱，但是性格一点都不可爱。 后来他堆雪人了吗？ 我就跟他说，你今天非得给我堆一个，不准干别的。 那他堆了？堆了什么呀？ 还没，他也没法不堆，就很认真地问我，堆谁？ 堆谁？ 他问我，堆我还是堆他，还是堆山下的樵夫或者是猎户？你看小时候那股子认真劲儿，我跟他说呀，不一定要堆人，可以堆兔子呀、猫啊什么的。他竟然很认真地跟我争起来，说堆雪人当然要堆人，如果堆兔子，不是变成了堆雪兔？ 这也太认真了。 我后来也无奈了，随口说了句，那你堆你自己呗。嘿，也是那天我发现呢，玉堂非常聪明，他去拿了面大镜子出来插在雪地里，然后照着自己堆出来一个跟他自己几乎一模一样的雪人来。 说到这里，天尊纠结地在藤榻上滚来滚去。 哎呀，可惜很早很早以前就融化掉了呀， 讨厌的，超可爱的雪人啊，和玉堂像死了。 展昭突然想到白玉堂记性很好，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堆出来，如果能的话，就能见一见小时候的白玉堂是个什么样子。 对了，玉堂小时候屁股可白。 天尊话没说完，脸上挨了一枕头，砰一声。全神贯注的展昭和小四子一惊，抬头就见白玉堂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个靠枕，捂着天尊的脸。展昭和小四子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的屁股。白玉堂无语，瞪了展昭一眼，展昭还挺无辜的。 是天尊说的吗？ 别闹了，有情况。监视潘旭的营卫回来说，潘旭悄悄进了西树林，往山谷的方向走的。 是吗？ 展昭蹭的就蹦了起来，倒是天尊拖着下巴，好奇地问了一句。 哪个潘旭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展昭你看，这里有只金色的小虫子。哎， 这里怎么有金翘子？先跟上去看看。小四子，抱金王。 小四子，你也来了。 大猫， 你来干什么？ 当然是提醒你一句，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，不要忘记订阅分享。